有多少欢笑交织成一片灿烂的记忆。感谢我，感谢你，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。自从有了你，世界变得好美丽。一起漂泊，一起流浪，岁月里却是醉人的甜蜜。海波浮生波浪，天波崩地破裂，我们肩并着肩，手牵着手。海波浮生波浪，天波崩地破裂，我们肩并着肩，手牵着手。 不是